大家好。前面讲到化他总说一句正极化人。注解里面说得很好，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正极有许多功夫，化人有许多妙用。人能正极，未有不能正无者也。这些话都说得非常肯定，要帮助别人，帮助这个社会。昨天我们也讲了很多，最重要的还是在自己，就自己不正，要想帮助别人，就非常困难。当然呢，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尤其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事与理，自己都要很清楚、很明白，自己的心正、言正、行正，自然能够得到大众的尊重。不但大众对你尊重，鬼神也对你尊重，冥冥当中自然得到拥护，更能得到诸佛护念。那么自己要行得正，最重要的是心正。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想学，很愿意学，为什么学不来？这个学不来的原因，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啊，不能放下了，都是被这桩事情障碍住了，所以要想自己这个心行得正，必须要把这些障碍舍掉。可是有些同学说，我们也很想放下，那就是放不下。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实在是原因是对于诸法实相没能够了解。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49年说的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诸法实相。用现在的话来讲，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相明白了，自然就容易放下了，一点难处都没有了。可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是既深又广啊，很难明了啊。所以佛要用那么长的时间，尤其是专说这一桩事情，就是般若经啊。佛说般若经说了22年，说法49年呢，般若经占22年，几乎占了全部时间的一半。用这么长的时间苦口婆心，只有一个目的，帮助我们看破。看破之后，这个修行菩提道上就没什么大障碍了。菩提道是个什么道？是一个幸福美满生活之道啊。菩提是印度话，意思是觉悟啊。我们生活在朗然大觉之中，对人对事对物都不会迷惑颠倒，这个就叫菩提道啊。所以菩提道就是生活，就是日常工作，就是对人对事对物一种正常的活动。正常的活动就是菩萨的生活，佛的生活我们学佛目的也就在此地。这是我们首先要认识清楚的，不可以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祈求神明保佑我们，这个观念就错了。真极化人在功夫上当然首先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宇宙人生观也就是说对人生的看法对我们生活环境的看法有正确的认识，这是智慧。有了智慧还得要有功夫功夫是什么呢？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功夫必须要克服烦恼习气，无世界来养成的儒家讲习性，习惯成自然了习性这个习性很可怕，很麻烦很不容易断掉 可是要不断掉，虽理解了也没用处，还是要搞六道轮回，还是要堕三恶道。三恶道怎么去的？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这些观念、这些行为，堕三恶道的业因呢？我们把这个因素消除了，撇掉了，这个才不会堕三恶道。可是几个人能消除得了呢？为什么不能消除呢？他不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他就自自然然呢升起贪嗔痴慢，自自然然升起自私自利，这个麻烦可大了。所以佛教导我们呢，要做一个转变。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定要做一个转变。在功夫上讲，要转恶为善啊！从哪里转起呢？从念头上转起，从行为上转起，以往我们念头是为自己，行为都是为自己，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从今而后我们为别人，不为自己，念念为别人想，为社会想，为一切众生想，世间可怜的人太多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可怜呢？没有人教他，不知道行善，不知道积德，恶因感受的果报，虽得人身，一时常常不足啊。我们看到要尽心尽力地帮助他，释迦牟尼佛在世，不但他老人家自己，他的一般学生，不是不能过一点富裕的生活，他办得到啊，轻而易举啊。他是王子出身，过往大臣是他的护法，物质上要什么样的享受，对他来说都不是困难的事情。 他为什么要去托钵？为什么去过那么清苦的生活？没有别的，无非是想省一口饭的，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了，帮助他了。他是不是真能帮得到呢？给诸位说，真能帮到。减损自己的物质受用，帮助那些缺乏的人。这个心我们就没有。那菩萨行当然就不可能了嘛，先要有这个心呢。这个心纯善之心呢，纯善之心呢，所以感动天龙善神都护持。一生当中教化众生才能收到效果。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要有真正的功夫啊。我们今天在物质上的受用，以饮食来讲，三餐饭还不饱啊，还要以零食来补充啊。这是什么原因？这个身体是业障深，心有业障，身也有业障。饮食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最重要的了。我们的生命身体是一部机器，这个机器不断地在运作，运作需要能量补充啊，饮食是能量的补充。业障重的人消耗量大，补充少了，他就会生病了，他就不能工作了。消耗量少呢，他工作一样正常，那么能源的消耗到底消耗在哪里？学佛的人知道，90%以上大概总能达到95%消耗在妄念上。我们常讲胡思乱想，修行人跟一般社会大众心地总比较清净，妄念少，妄念少，消耗量就少，所以它补充就少了。 世尊为我们初学的人实现的，教我们把一切忧虑、牵挂这些烦心的事情放下，因为那都是不必要的。那么你的身心健康，你的消耗量啊，逐渐就减少了。所以一天一餐呢，足够了。这一餐不吃也没关系啊，也照样的去运作。这是事实真相。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阿罗汉心非常清净，妄想杂念几乎没有了，他的能量补充一个星期托钵一次，也就是一个星期吃一顿饭，他那一顿饭呢，一个星期够了，那个养分足够了，辟支佛定功更深，比阿罗汉的心还要清净，就半个月托一次钵，两个星期吃一顿饭了，他够了。实在讲，佛与化身大师他们要不要饮食？不需要啊，可以完全断掉的。佛陀在世是示现给我们做榜样的，要是在他那个身份上，他可以完全断掉，完全断掉，我们凡夫看了做不到啊，那还得了吗？所以告诉我们，修行人每一天吃一餐够了，修清净心重要，禅悦为始，法喜充满了，用禅悦，用法喜来养，滋养你的身体。用清净心，这是消耗能量最少的，这个都是行门上的功夫。这个功夫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练清净心，练清净心，清净心，清净心，没有别的，放下而已。不相干的事要放下，不相干的念头要断掉。常常保持正念现前，正念就是念佛了。二六时中时时刻刻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这是正念的。一切众生不知道佛法的殊胜，不知道念佛的好处，我们以善巧方便帮助他，使他知道念佛的好处， 也能够学习效法我们念佛，菩萨帮助一切众生的事，说不尽，但是只有一个目的，最后诱导他念佛。这个目的，纯正的目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所以处世待人接物要慈悲，要宽宏大量啊，要认识大体，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的情欲啊，随顺自己的情欲就是随顺烦恼，你会做错事情。佛家讲，你会造业。所以在日常初步功夫，我们要把是非人我淡化掉，断不容易，先把它看淡了，尤其是毁誉。遭到别人毁谤，或者是有人对你的赞叹，毁誉不动心呐，你的心呢，慢慢就可以清净了。没有必要的事情，不必要去知道，没有必要接近的人，不必去认识。古人说得好，知识多是烦恼多，摄人多处是非多，烦恼多是非多，你的心怎么能清净？你心不清净，你的敬业就不能成就。我们祈求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早一天清净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唯一的条件，心净则佛土净。我们念这句佛号，效果在哪里？是用这一句佛号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念掉啊！心里面才有杂念，阿弥陀佛提起来，杂念就放下了。果然二六十种只有一句佛号，妄想杂念不起来了，你功夫成就了，你往生就有把握了，你跟阿弥陀佛就感应道交了，一面念佛妄念不断，功夫当然不得了。有人问，学教也分心啊，是不是杂念呢？学教要为自己名闻利养是杂念，学教是为光大佛法普度众生那是正念， 那由此可知，我不是为自己，我为众生破迷开悟啊。这就是正念现前的啊！如果为自己名闻利养，那是轮回的念头。讲经说法还是造轮回业，这轮回业里面的善业。果报则三善道啊！如果名利心太重，大概三善道都没分啊，那到哪里去呢？卧道里面去享福去了啊！总之。弘法利生呢，是修福啊，过分重视自己的名闻利养啊，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畜生道里享福，恶鬼道里面享福。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不胜枚举啊！诸位想一想，安世高当年他那个同学，共听湖的龙王，出生到邪身呐，啊，他造的什么业呢？他是出家人。明经好师啊，佛法的道理通达，又喜欢布施，自私自利没放下啊，偷钵偷的这顿饭大概不太好吃，不重自己的意思啊，心里面呢不太舒服，就造这么个业啊！来生呢，躲畜生身啊！畜生福报大了，他明经，他有智慧啊，所以躲畜生身呢，就做龙王，很灵啊，灵。是他有智慧，福报很大，这个一千里内的信徒啊，都去拜他，都去供养他，福啊，他喜欢布施啊，啊，那苦不堪言的去当龙王啊，啊，安世高就读他。给他讲经说法，劝他回头生岸。啊，安世高传记里头写得很清楚啊。啊，小小不如意，不满意，啊，明经好师，还要堕三途。啊，那我们今天，经也不明，啊，也不好师，脾气比他大得多。你将来往哪一道去，不就很清楚很明白吗？你决定不如他了。所以想想这些事情啊，实在可怕，知道可怕了就回头了啊，就不敢起个恶念，不敢有恶的行为。这传记多读有好处啊，能够时时刻刻检测自己。 勉励自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